情节流转里，幻想失去的旅程，一个散场的黄昏。

是你半杯纯白，我只是总放不开。你的打扮太诱惑，时尚中带成熟，你青春的轮廓实在很惹火。我喝了杯那清酒，吃了口铁腐落，浑身脸红耳热，竟然唱起歌。你在裙带美丽，深呼吸看着你，在他迷途距离，小人情绪往左到底，你越期待秘密，温柔得很故意，真相信我参与，不再联系手套好你。你看身材是人的毒，我还在犹豫小说，贴近的我耳朵，心跳霓虹闪烁，乱了节奏。我怀着自己太害羞，吃拉面猛低头，与你人为外露，对我而言是种折磨。 那次相知不会有后来的故事，爱总是美的奢侈，怎么可能牵长几世，时间它如何飞逝，永恒嵌在了无名指，你占据所有空隙，没任何人的位置。解释那些所谓奇怪的事，你是上天的恩赐，因为珍惜学会坚持，爱上了你的固执，完美的每一丝瑕疵，不管你那种样子，只有感情最真实。关于后来的事。

张震岳的变化是他音乐当中所透出来的沉稳和感悟，当然呢我们也非常乐于见到这样的蜕变。而接下来呢最后来听到林志炫，同样主题还是成长，从单身情歌里为了恋爱烦恼，到后来唱着熟男情歌开始烦恼相处的问题，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心态的变化。听到林志炫带来的熟男情歌。 我们都经历许多事，也被伤了好几次，才能适应爱情有瑕疵。哦，原来在最美的记忆里，我摆着刺，用笑用哭练习太幼稚。当我们有争执，别说出会让人心痛的问题，对方的解释。当我们有时候太自私，别滥用难懂的事，要大声坦白，拥抱勇敢走直，给爱一个位置。哦，爱情它永远不过时，拥抱的姿势，擦去眼泪的手，是今天的故事。爱永远不奢侈，音乐的心灵就会越踏实，再也不需要逃离现实。我们都经历许多事，也被伤了好几次，才能适应爱情有瑕疵。哦，原来在最美的记忆里，往往埋着刺，用笑用哭练习太幼稚。当我们有争执，别说出会让人心痛的文字，要用耐心听对方的解释。当我们有时候太自私，别滥用难懂的事，要大声坦白，拥抱勇敢走直，给爱一个位置。哦，爱情它永远不过时，拥抱的姿势，擦去眼泪的手指，都是今天的故事。爱永远不奢侈，给越多心灵就会越踏实，再也不需要华丽的现实。手指都是今天的故事，爱永远不奢侈，给的越多心灵就会越踏实，再也不需要婚礼的现实。爱永远不过时，拥抱的真实。 Yeah.